才能完成这个 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苍

以放弃，我却不能忘记，请让他溺爱倔强的你，舍不得你偷偷哭泣，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成比例的专一，疼惜你想飞的 走来，还走

昨天，今天我还要勇敢。

少差别，拥有和失去，关心和忽略，只是你爱情的一页，翻过就停歇。 色不知觉，心已经轻轻飞起。